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HTTP3 甩掉 TCP TLS 的包袱，构建高效网络。前面两篇文章中，我们分析了 HTTP1 和 HTTP2。在 HTTP2 出现之前啊，开发者需要采取很多变通的方式来解决 HTTP1 中所存在的问题。不过 HTTP2 在2018年就开始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 HTTP1 中存在的一大堆的缺陷都得到了解决。 HTTP2 的一个核心的特性是使用了多路复用，因此它可以通过一个 TCP 连接来发送多个 UR 请求。多路复用技术能够充分的利用带宽，最大限度的规避了 TCP 的慢启动所带来的问题，同时还实现了头部压缩、服务器推送等功能，使得页面资源的传输速度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在 HTTP 1.1 的时代，为了提升并行的下载效率，浏览器会为每个域名维护6个 TCP 连接。而采用了 HTTP2 之后，浏览器只需要为每个域名维护一个 TCP 的持久连接，同时还解决了 HTTP 1.1 对图阻塞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下来看， HTTP2 似乎可以完美的取代 HTTP1 了。不过 HTTP2 依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于是就有了 HTTP3。和通常一样，介绍 HTTP3 之前，我们先来看看 HTTP2 到底有什么缺陷。首先是 TCP 的对图阻塞的问题。虽然 HTTP2 解决了应用层面的对图阻塞的问题，不过和 HTTP 一样， HTTP2 依然是基于 TCP 协议的。而 TCP 协议最初就是为了单连接而设计的，你可以把 TCP 连接看成是两台计算机之间的一个虚拟管道，计算机的一端要将传输的数据按照顺序放入管道，最终数据会以相同的顺序出现在管道的另外一头。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HTTP 1.1 协议栈中的 TCP 是如何传输数据的。为了直观的理解，你可以参考文中图。通过概图你会发现，从一端发送给另外一端的数据会被拆分为一个一个按顺序排列的数据包，这些数据包通过网络传输到接收端，接收端再按照顺序将这些数据包组合成原始的数据，这样就完成了数据的传输。不过如果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有一个数据因为网络故障或者其他的原因而丢包了，那么整个 TCP 连接就会处于暂停的状态，需要等待丢失的数据包重新传输过来。你可以把 TCP 连接看成是一个按照顺序传输数据的管道，管道中的任意一个数据丢失了，那么之后的数据将要等待该数据的重新传输。为了直观的理解，你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图片。我们就把在 TCP 的传输过程中由于单个数据包的丢失而造成的阻塞称为 TCP 的对图阻塞。那么对图阻塞到底是怎么影响到 HTTP2 的传输的呢？首先我们看看正常情况下 HTTP2 是怎么传输多路请求的。为了直观的理解，你依然可以参考文中图。通过概图我们知道在 HTTP2 中多个请求是跑在一个 TCP 管道中的，如果其中的任意一路的数据流出现了丢包的情况，那么就会阻塞 TCP 连接中的所有的请求。这不同于 HTTP1 使用 HTTP1 的时候，浏览器会为每个域名开启6个 TCP 连接，如果其中的一个 TCP 连接发生了对图阻塞，那么其他5个连接依然可以继续传输数据。所以随着丢包率的增加， HTTP2 的传输效率也会越来越差。有测试数据表明，当系统达到 2% 的丢包率的时候， HTTP 1.1 的传输效率反而比 HTTP2 表现得更好。除了 TCP 的对头阻塞之外，TCP 的握手过程也是影响到传输效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为了搞清 TCP 协议建立连接的延迟问题，我们先来回顾下网络延迟的概念。这会有助于你对后面内容的理解。网络延迟又称为 ITT。我们把从浏览器发送一个数据包到服务器，再从服务器返回数据包到浏览器的整个往返的时间称为 ITT。ITT 是反映网络性能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建立 TCP 连接的时候需要花费多少个 ITT 呢？下面我们来计算一下。我们知道 HTTP1 和 HTTP2 都是使用 TCP 协议来传输的。如果使用了 HTTPS 的话，还需要使用 TLS 协议来进行安全传输。使用 TLS 也需要一个握手的过程，这样就需要有两个握手的过程了。第一个是在建立 TCP 连接的时候，需要和服务器进行三次握手来确认链接的成功，也就是说，需要消耗完 1.5 个 ITT 之后才能进行数据的传输。第二个是进行 TLS 连接， TLS 有两个版本TLS 1.2 和 TLS 1.3， 每个版本建立连接所花费的时间是不同的，大致需要1到2个 ITT。 关于 HTTPS 我们到后面的安全模块再做详细的介绍。总之在传输数据之前，我们需要花掉 大约3到4个 RTT。如果浏览器和服务器的物理距离较近，那么一个 RTT 的时间可能在10毫秒以内，也就是说需要整棍消耗掉30到40毫秒。这个时间也许用户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服务器相隔较远，那么一个 RTT 可能就需要100毫秒以上了。这种情况下整个握手的过程需要300到400毫秒，这时候用户就能明显的感受到慢了。现在我们知道了 TCP 连接存在着对图阻塞和建立连接延迟等缺点，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改进 TCP 协议来解决这些问题呢？答案是非常的困难啊！之所以这样，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中间设备僵化的问题，要搞清楚什么是中间设备僵化，首先我们要能明白什么是中间设备。我们知道互联网是由多个网络互联的网状结构，为了能够保障互联网的正常工作，我们需要在互联网的各处搭建各种设备，这些设备就被称为中间设备。这些中间设备有很多类型啊，并且每种设备都有自己的目的，这些设备包括了路由器啊、防火墙、 NAT、交换机等等，它们通常依赖一些很少升级的软件，这些软件使用了大量的 TCP 的特性，这些功能被设置之后就很少更新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在客户端升级了 TCP 协议，但是啊，当新的协议的数据包经过这些中间设备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理解包的内容，于是啊，这些数据包就有可能会被丢弃掉，这就是中间设备僵化，它是阻碍 TCP 更新的一大障碍。除了中间设备僵化以外，操作系统也是导致 TCP 协议僵化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 TCP 协议是通过操作系统内核来实现的，应用程序只能使用而不能修改。通常操作系统更新都滞后于软件的更新，因此想要自由的更新内核中的 TCP 协议也是非常困难的。 HTTP2 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与 TCP 协议相关的缺陷，我们几乎不可能通过修改 TCP 协议自身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绕过 TCP 协议，发明一个 TCP 和 UDP 之外的新的传输协议，但是这也面临着和修改 TCP 一样的挑战，因为中间设备僵化，这些设备只认识 TCP 和 UDP， 如果采用了新的协议，新协议在这些设备同样是不被很好的支持的。因此啊， HTTP3 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法，UDP 协议。基于 UDP 协议实现了类似于 TCP 的多路数据流、传输可靠性等功能，我们把这一套功能称为 Quick 协议。关于 HTTP2 和 HTTP3 的协议站的比较，你可以参考文中的对比图。通过开图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HTTP3 中的 Quick 协议集合了以下几点功能。第一啊，实现了类似于 TCP 的流量控制、传输可靠性等功能。虽然 UDP 不提供可靠性的传输，但是啊， Quick 在 UDP 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个层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传输。它提供了数据包的存传、运塞控制以及其他一些 TCP 中存在的特性。第二点是集成了 TLS 加密的功能。目前的 Quick 使用的是 TLS 1.3， 相较于早期的版本， TLS 1.3 有着更多的优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减少了握手所花费的 RTT 个数。第三点是实现了 HTTP2 中的多路复用的功能。和 TCP 不同啊， Quick 实现了同一物理连接上可以有多个独立的逻辑的数据流，实现了数据流的单独的传输，这就解决了 TCP 中对图阻塞的问题。第四个是实现了快速握手的功能。由于 Quick 是基于 UDP 的，所以 Quick 可以实现0RTT 或者是 1RTT 来建立连接，这意味着 Quick 可以使用最快的速度来发送和接收数据，这样就大大的提升了首次打开页面的速度。通过上面的分析啊，我们相信在技术层面 HTTP3 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不过要将 HTTP3 应用到实际的环境中，依然面临着很多很多严重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服务器和浏览器端并没有对 HTTP3 提供比较完善的支持。Chrome 虽然在数年前就开始支持谷歌版的 Quick 了，但是这个版本的 Quick 和官方的 Quick 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第二点是部署 HTTP3 也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因为系统内核对 UDP 的优化远远没有达到 TCP 的优化程度，这也是阻碍 Quick 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点是中间设备僵化的问题，这些设备对 UDP 的优化程度远远低于 TCP。据统计，使用 Quick 协议时，大约有 3% 到 7% 的丢包率。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主要的内容。我们首先分析了 HTTP2 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了 TCP 的对头阻塞、建立 TCP 连接延时、TCP 协议僵化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 TCP 的内部问题，因此啊，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优化 TCP 或者另起炉灶创造新的协议。由于优化 TCP 协议存在着诸多的挑战，所以官方选择了创建新的 Quick 协议。HTTP3 正是基于 Quick 协议的，你可以把 Quick 看成是集成了 TCP 加 HTTP2 的多路复用加 TLS 等功能的一套协议，这是集众家所长的一个协议，从协议的最底层对 Web 文件传输做了比较彻底优化，所以等生态相对成熟的时候，可以用来打造比现在 HTTP2 更加高效的网络。虽然说这套协议解决了 HTTP2 中因 TCP 而带来的问题，不过由于改动了底层的协议，所以推广起来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关于 HTTP3 的未来，我有下面两点判断。第一是从标准的制定到实践再到协议的优化，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第二，因为动了底层协议，所以 HTTP3 的增长会比较缓慢，这和 HTTP2 有着本质的区别。最后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你来总结一下 HTTP3 都做了哪些性能上的改进，它所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